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现在有个流行词啊，叫套路啊。说到捡漏，也有人玩的呀，就是这套路，而且呢是空手套白狼的套路。这怎么回事呢？在《古玩商》作者孙仲谋先生的《捡漏》一书当中，就讲述了一位空手套白狼的古玩商的故事。下面咱们就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 春水秋山玉是辽金元乃至明早期反映我国北方地区少数民族游牧渔猎生活玉制品的统称。北方地区当时山林茂密，水草丛生，沃野千里，河流纵横，春水间古卓鹅腾，秋山中虎跃鹿奔，这些玉器图案生动地截取了其中的精彩画面，再现了游牧渔猎生活的独有情趣。1992年秋天，孙仲谋老师随着8000里路云和月的摄制组去内蒙某地拍摄一个艺术活动，恰好去探望当地一位大学同学。这位同学是当地人，毕业后回乡从政，现在是副市长。孙老师一到那儿，他立马把孙老师拉上他那车，说到市长家喝酒去。孙老师有点不解，一般因工作到外地，当地政府领导都是在酒店接待，哪有往家拉的呀？他那同学可就说了，这跟接待没关系，咱到市长家玩去。他告诉孙仲谋老师，市长是位蒙古族人，成吉思汗的后裔，原来是位作家，当市长也相当作家，没有官场那一套，都是哥们儿。到了市长家，果然一进门就把两只皮鞋甩得东一只西一只，告诉市长两口子，摆酒招待我北京的同学。市长高高大大，是个地道的蒙古族汉子，如果读他妙笔生花的小说，恐怕难以相信是这么一位写出来的。市长不像市长，倒像是孙老师这同学的哥哥。摆酒不说，还得由着孙老师这位同学当主人。孙老师一般不沾酒，勉强喝了一小杯就喝不了了。瞧市长的书柜里摆着几件瓷器，随即便问啊，您也喜欢古玩收藏啊？市长呢嘿嘿这么一笑， 嘿嘿，收什么藏，当作家那会儿瞎买了些东西装斯文。 他那同学 开心的一笑，嘿嘿，什么买的呀，一定是人家送的，给我挑挑，把真老的都捡出来拿我家摆着去。喝酒喝的这会儿才显出蒙古族汉子的本色。市长捧着一碗酒端到孙老师面前，死活不放下，那意思明摆着，真是好朋友就把酒喝了，要不然就是看不起他。到这份上，孙仲谋老师万般无奈，甭说是碗酒，就是碗药他也得喝呀。一碗酒下肚，立刻天旋地转，一会儿的功夫俩眼朦胧，坐立不稳。师长慌了神了，赶紧把孙老师扶到沙发上，让他在这儿歇会儿。孙老师眯了一小会儿，终于好了。同学那还正数了他呢，行啊，垃圾市长。这市长叫垃圾，不是垃圾，敢把我北京的同学灌倒了，够有胆儿的，不愧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我看你不像只识弯弓射大雕，改成酒的胆儿得了。市长端过一杯茶来， 哎，这个解酒喝了就好了。 孙老师接过杯子放在面前的桌子上，忽然发现桌子这台灯座上放了一件玉雕，顺手拿起来这么一看，这件玉雕是件玛瑙镂空雕件，形状和个头都跟鸡蛋大小，只不过略扁一点，一面巧用蟹壳青色雕出了一只小螃蟹，壳色青青，八足横行，像刚出水那么鲜活灵动。另一面是蜜蜡黄色，镂空雕出的水草叶脉清晰，仿佛随风顺水摇曳翻转。嘿，真是一幅妙趣横生的春水小景啊，取材立意构图刀工堪称一流，可以说是一件很有代表性的春山秋水玉雕珍品。孙老师赞不绝口，市长一看，送你了。孙老师赶紧说，哎，我哪能夺您所爱呀。市长说， 哎，是过去一个女同学送我的，前两天刚翻出来摆在这儿。 她那面如银盘皓月似的漂亮夫人听完这话不干了，什么什么，那玉不是说老王送的吗？闹了半天是女同学呀，哦，八成是意中人吧，摆在这儿怎么个意思，是想旧梦重圆呢。市长听完这话一脸无辜，赶紧对孙老师可就说， 你还是把它拿走吧，你要是不拿走，我耳根子不得清闲不说，说不定你前脚走，我太太后脚就得把这玉给撇出去。 孙老师微微一笑，还是把这玉雕放在桌子上了，谁知道被他那同学一把抓过去往自己兜里一塞，一边还说， 我看着点他，不能让领导犯错误，要是闹出了绯闻，市长不当了，我可不给他顶缸。 收藏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人生的态势，在人与物的对视中，人生因为收藏而美丽，感悟文化，体味物趣，提升品质，创造境界。 艺海说宝， 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孙老师稀里糊涂的被这同学可又架回了他们家，聊了一晚上。拍摄工作完成了，临走的时候，同学把这玉雕又塞到孙老师兜里了。孙老师说，要不要咱们再看看市长去。同学眼圈红红的说，别去了，他住院检查呢，弄不好要开刀。 后来听说这市长终无大碍，后来调到自治区文联，同学顶缸当了市长。空手套白狼，这是一个商业术语，形容有人两手空空就能把买卖做成。孙仲谋老师买的另一件春水玉的时候，就当了一回被套的狼。潘家园市场刚形成规模的时候，地摊摆在现在停车场往南的地方，靠东边有两排简易的铁皮房子，现在都改成古建筑式的房子了。那会儿铁皮房子刚盖好，孙老师和朋友老万逛完地摊，这老万拉着孙老师去逛那铁皮房子，说新开的店多少有点好东西。千人千面，百人百态，进到一家店里头，嘿，碰上个自来熟的店主。这店主40多岁，瘦溜个儿，精明的眼睛都会说话，店里东西一般，可是摆得整整齐齐，挺有品位。一进屋，店主像遇到了老熟人，赶紧往椅子上让。哎呦，两位老哥哥，逛累了吧，歪这歇会儿。精明的古玩商人，一般你一进店就能掂量出你是买主还是逛灯的。什么叫逛灯的？古玩行指这闲逛古玩市场不买东西的人就叫逛灯的，要对逛灯的犯不上热情招待，对买主就不一样了，下些个功夫说不定就能成一档子买卖。孙老师看出这店主的苗头来了，全没当回事儿，心里说走南闯北什么人没见过，别白费事了。聊了会儿天，店主看孙老师买了一件玉器，连声说好，接着就说，嘿，我这儿也有两块玉，放在我兄弟那儿，拿来您帮咱长长眼怎么样？说着话他可就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握着两块玉回来，往柜台上这么一放，孙仲谋老师仔细一看，嘿，这两块玉还真不错，一件是宋元时期的白玉团寿，一件是金元白玉帽顶。这帽顶啊，是金元时期帽子上的饰物，金元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以游牧狩猎为主，所以常年戴帽子，夏天为了避日，冬天为了保暖。建立统治政权以后，为了分出等级，也为了美观，所以帽顶制一牛，牛有金银玉水晶的，甚至还有红宝石的。元代的帽顶多有纹饰，主要呢是继承了金代春水秋山的图案。而这个帽顶雕的是露丝细草河图，而且玉质也好，白玉润泽，油性十足，这是金元玉器的特点。一看孙老师对这两件东西有兴趣，店主那话紧跟着就来了，哈，这是从辽宁买回来的，说是元代的，东西不错，价钱还可以。说到这儿他开了个进价，然后说您看着给吧。这种开价的方式看着关系倍儿铁，透着关系亲，实际上让你没有还价的余地，当然你也可以不要，可这东西着实的不错呀，加点就加点吧。孙老师一琢磨，加钱把这东西可就买下来了。买了好东西常喜欢拿在手里头盘，图的是个乐。孙老师和老万又逛了几家店，碰上了个东北的朋友， 原来是个摆地摊的，现在也开了店了，当了店主了。见着孙老师，他特别的高兴。 哎呀，本来想着要给你打电话来的，一忙就给忘了。那次说那玉件我给您带来了。 他看孙老师手里的帽顶挺纳闷儿，哟，就是这一件东西怎么到了您手上了？孙老师一听说，这是我刚才在那边那店里买的，花了多少多少钱，把这事儿跟那小子一说，这小伙子可急了，那小子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啊？刚才他到我店里说拿玉去看看，还问了价，我说这是给朋友留的，没想到他却卖给您了。后来朋友告诉孙老师，那位精明的老板就是用这套方法套了不少的人，玩的就是空手套白狼的把戏。再后来他再去谁家店里，谁都不搭理他，都叫他给套怕了。不过有了这件帽顶，使孙老师的收藏增色了不少，这样的帽顶孙老师后来又收了两三个，但是做工都相对比较简单，多是连天的大树，玉质也差，有些还有实性，没法和这件帽顶相比。 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前面这故事当中所提到的春水秋山玉，这春水玉秋山玉啊，是辽金元的代表作，与传统题材是大相径庭，带有明显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特征。它记录啊契丹等北方游牧民族狩猎于春秋的娱乐活动，称为春水秋山。当然啊，明清都有春水秋山玉的出现，但还是辽金出土的玉，它所反映的是最浓的生活气息，还是值得收藏和鉴赏的。代表作呢是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青玉镂空狐绝天鹅及青玉虎鹿鹰雀双面雕。说到这儿，今天的一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十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寒窗苦读收了谁的脸，兰亭又在落在你案前，一圈空白，寻找的人不选，眼神泪思念，二十四桥中月明月间，那藏头的事不忍独再见，留下枕边回味一段流回荡耳边，朦胧的月与你泛起唐宋元明清的夜，瞒着谁你的记子上，我们轻轻唱，写着许转变，那残梦中问他不会重现，一句告别似乎飞很多年， 思无牵，风卷帘